话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历史惊涛，谁定风波？风流人物，谁人评说？八千余年上下古，七十二家文字齐。话说天下，用历史照亮现实。 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《话说天下》节目，我是老艾。话里话外话历史，咱们说事儿听乐说故事。哎，今儿要给您讲的这位是谁呢？从一个学生到土匪师爷，其中有怎样的离奇故事？从爱画虎到发誓不画虎，这里面有怎样的曲折纠结？话说天下，老爱为您讲述，话谈奇才张大千。张大千先生是四川内江人，他原来呀叫张正全，后来改名叫元，字纪元，号大千，别号大千居士、下里巴人。哎，这都是称呼张大千先生的。那么为什么改名叫元呢？哎，这里面啊还有个小故事。哎，说张大千先生出生在1899年，也就是清光绪25年。哎，那一天呢是5月10日，农历的4月初一。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，张先生出生了。哎，据传说啊，他的母亲在张先生降生之前呢，哎，夜里做了一个梦，就梦见一老头吧，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进了屋了，说也没敲门也没翻窗户，噌就出现了，隐隐约约也看不清长什么模样。就见这老头啊在屋里头就转了这么一会儿，东翻翻西翻翻左翻翻右翻翻，跟那位说了，这是小偷怎么着？不是啊。过了这么一会儿啊，就见这老头啊从怀里边掏出这么一个东西来。什么呀？一只小猿。哎，小猿猴。这张母就说了，哟哟，您瞧，哎，您看您来就来吧，您还带东西干什么呀？怎么这么客气呀？说着话他就醒了。然后时隔不久就有了张大千先生了。所以啊，从小这个张先生就听母亲说过啊，生你前就那天晚上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说一老头啊就带来了一头小猿。所以张先生啊对这件事情那印象是很深刻的。所以在他21岁的时候啊就改名叫猿了。啊，那我们为什么一般都称呼他为大千先生呢？那因为到后来啊，张先生有一段时间出家为僧，法号大千，那么所以世人呢也称其为大千居士。张大千先生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之一，不管是绘画呀、书法呀、篆刻呀、诗词啊，无所不通。 赵本山先生曾有句话，水是有源的，树是有根的。那张大千先生画画也是有原因的。这张大千呢，九岁就跟着家里边的人学画画了。这孩子灵啊，学什么都很快。啊，到了12岁，有这么一天呢，从外地来了这么一位妇人啊，到四川的农村呢给人家算命。哎，那个年月啊，算命那也算是一门正当的职业呀。可是这算命也不是说找这么一个墙角这么一蹲就行了的啊，也需要置办一些办公用品。那么这个妇人什么都置办齐了，手头就缺那么24幅算命用的小画卷。他就打听说了，说这个张家能画，哎，就找上门来了。啊，说呀，没这24幅小画啊，我开不了张了。啊，说您呐，就给想想辙吧。按说这小玩意儿啊，张家人人人都能画呀。哎，赶巧这天人人都忙，都腾不出功夫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妇人他急呀，没这东西我开不了张啊，开不了张我就得饿死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张家就问了，说那您以前没这个，您怎么给人家算的呀？那妇人就说了，说我以前呐有副扑克牌，说这回走得匆忙，我这牌呀没带来。哦，张家就说了，合着您是腰里揣副牌，逮谁跟谁来呀？妇人就说了，说你怎么那么贫呢？啊，您救命吧，赶紧，我这怎么办？哎，说这时候啊，就打这里屋有个孩子的声音传出来了， 要不我来试试。 哎呦，大家这么一回头，谁呀？张大千。张大千打里屋出来了啊，12岁。这妇人瞧瞧张家的人，张家的人也瞧瞧他，这行吗？这个张家的人就说了，行，没问题，张家出品都是精品。这妇人一咧嘴儿，哎呀，你们说他行，那就来来吧。哎，咱先说好了啊，画的不好我可不给钱。嘿，这张家的人都乐了。小张同学拿起了笔，铺好了纸，当当当当，嘿，真不含糊。哎，功夫不大呀，24幅小画是一挥而就。这画画完了，算命的妇人是十分满意啊，当下就付了钱。啊，多少钱呢？张大千先生自己回忆说，赚了80个小钱。当时啊，4个小钱就可以买1两腊肉。这是张大千先生最早的卖画的故事。到了17、18岁那个时候，张大千从内江家里到重庆读中学。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不过要说太招眼儿也不好啊，容易出事儿。说1916年新年刚过呀，张大千跟着一伙商人从内江老家往重庆中学走。那个时候实在是落后啊。啊，这个交通基本是靠走，取暖基本是靠抖，啊，这么一走，要走好多天。有天大清早，他们正走在一条山路上，树林之中啊，忽然就闪出了一彪人马， 参照，抢劫！ 哎呦，几个商人一见，立马是落荒而逃，转头就跑。可是张大千是读书人呐。他没见过这个呀，没等他反应过来想跑，嘿， 想跑跑得了吗？当时就被那伙人给逮住了，蒙上眼睛给带上山去了。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个山大王，张大千就被带到了山大王的面前了。 山大王怎么一看，哟，学生， 没钱，不要紧呢，会写字吗？张大千说，我会。山大王就说了，那好吧，你现在给你们家人写信，告诉你父母，就说你自己啊，看我这儿山清水秀，赖我这儿不走了，成天的欺负小丫鬟呢，倒拔垂杨柳啊什么的啊，毁坏了我这点产业了，要你家里人呢拿1000块大洋来作为赔偿吧。张大千说了，那我直接写绑票不就完了吗？哎，恭喜你会抢答了，反正这个意思啊，你自个儿写吧。你 张大千写完了信 给山大王看，哎，大王您呢过过目吧。 山大王这么一看，倒吸了一口凉气呀。为什么？张大千这个字儿写得太好了。 哎，你别看他是山大王，但是他懂书法，哎，是有艺术修养的山大王。 这山大王怎么一看，哟，说你这字写得太好了啊， 我很欣赏你，那这样吧，你家人不用出这笔钱了。 张大千说，那我就谢谢您了，是吧，那我就走了，是吧，若改天再遇见您，我请您喝茶。 山大王一拦他，别着急啊，还没请问这位同学你贵姓啊？ 我姓张。 哦，说小张啊，你看哈，说我这么大一个地盘，说我这效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但是有一个问题。 那是什么问题？ 这山大王叹了一口气就说了，啊，我这手下呀全都不识字，咱们商量商量啊，留我这儿，我看呢你就别走了。 说是商量，这张大千敢不答应吗？不答应小命就没了。 张大千只好暂时就留在了山上了。哎，这个山大王很高兴啊，封他为山寨的军师。张大千转眼之间呢，从一个普通学生高升为山寨的第二把交椅了。虽然张大千是落草为寇了，天天跟着土匪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，但是他这个心可没在山上。 哎，山大王也知道啊，问你说啊，就这么好好一孩子啊，从山下路过就给抓上来了，能跟你一条心吗？肯定不能啊。 所以山大王平时啊从不让这个张大千随众下山，而且呢也不让他一人待在山上。哎，每次土匪下山呢，就派一个姓张的伙夫看着他。说这个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，这山大王对这个张大千警惕性呢也渐渐的放松了。哎，有一次土匪们都下山了，张大千忍不住就跟伙夫老张啊透露了心事啊，说呀，我这个年纪还小，说家里人呢都惦记着我啊，说我就这么混在山上，我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，是吧，这不是个长久之计呀。赶巧了，这伙夫老张也是被土匪抓上山的，所以呀，他很同情这个知书达理的小伙子。他想了想，就对张大千说了：“啊，说孩子，我明白你的心思，但是放你，我可没胆子呀！啊，我要是放了你，回头我就得死。 哎，但是别绝望啊，天无绝人之路。”早晚你会有机会的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两条。一， 别从我手里溜走。 二， 你下山呢，别去报官。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两条，我就帮你创造机会，让你回家。你看行不行啊？ 张大千就说了：“不是，那我就谢谢您了，我一定听您的话。” 说有这么一天，机会终于来了。探子来报说山下来了一笔大买卖，于是土匪们倾巢出动。老张啊，趁机就跟山大王就说了：“ 说这个大王啊，既然是大买卖，咱们这个人手未必够用啊。啊，您看是不是我也跟着兄弟们啊，说下山一块驻驻阵，怎么样啊？” 山大王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 嗯，那好吧，你就跟着来吧。”哎， 就带着伙夫啊和一帮子土匪们一块儿下山了。这个土匪们全部下了山，张大千一看四周没人了，机不可失啊，立刻回屋包上了自己的东西啊，把这些日子以来山大王给他的全部财物那都放在了显眼的地方啊，然后头也不回的就下了山了。张大千擅长画人物、山水、画卉，无一不精。其中最精通的要数画荷花了，但是要说最有传奇性的，要数张大千画虎。张大千画的老虎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啊，其中有个小故事。说张大千小时候啊，有这么一天，他的舅舅从东北带来了一只小老虎，就养在园子里边。大千高兴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张大千正学画呢。父亲一看，哎呦，他这么喜欢小老虎，就说：“得，你呀，就照着小老虎给我画吧。”这个张大千也听话呀，就开始没黑夜没白天的，是通宵达旦的画老虎，从来没有间断过，一画就是两年。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啊，两年间那小孩子就会变化挺大了，哎，更别说这个小老虎了，他得长啊，嚯，两年可就变成了大老虎了。哎，别看这老虎长大了，但是呢，他从小跟张大千在一起，那长大了也照样啊，啊，这俩就跟哥们似的，成天是打打闹闹在一块儿。张大千这两年画了不计其数的老虎啊，醒着的、睡着的、跳的、跳的、打滚的、伸懒腰的，说什么样都没画过呀，是吧？画老虎的本领是越来越高，单就一样发怒的这个老虎没画过啊，因为啊，就他身边这老虎啊，从来就没怒过。哎呀，张大千的心里觉得有点遗憾，那、遗憾也没办法啊，横不能你打这个老虎一顿，让他发怒啊，那不是活腻歪了？那不是？哎，可是有一天，意外发生了，怎么了？原来啊，这个老虎天天要吃鲜牛肉。张大千小的时候家里富裕，他们家呢每天给他喂好多的鲜牛肉，可这个事儿呢被一个小偷看见了。旧社会啊，穷人多呀，啊，说好家伙嘞，说别人都快饿死了，说你们老张家天天还拿这个鲜牛肉喂老虎，这不招人记恨吗？这个小偷就算盯上了，没事啊，就偷偷的爬到张家园子那个矮墙上，用那个钩子，哎，偷喂老虎的这个牛肉。这一下老虎就吃不饱了。张家的人不知道啊，说天天够量给着呢，谁知道他吃不饱啊？您想啊，这可就太危险了。有那么一次，老虎是走过来走过去，走过来走过去，一刻都不安生啊。哎呀，张大千拿着笔 就画不下去了。他怎么老在那儿动啊？ 张大千就搁下了笔，走过去拍了拍这个老虎啊，想让他别动。从小养这么大，那都是没事啊。可是不料啊，这回老虎不但没有安静下来，反而是大吼一声，嗷这么一嗓子，就冲着这个张大千就扑过来了，一口就咬住了张大千的左肩膀了。 哎呦，这家里人都傻了， 只有张大千一点没慌。只见他沉着地伸出了右手，笑微微地抚摸着这个老虎。 啊，这老虎看着小主人，慢慢的就松开了嘴。 虽然张大千受了伤，但是啊，他反而很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终于看到了老虎啊发怒的这个神态了。 张大千平生有二戒，要说这二戒，还是要从张大千画老虎说起。啊，怎么回事呢？听我慢慢的跟您讲。 说张大千爱画虎不假，其实老张家还有一个人更爱画虎。那谁呀？就是张大千的二哥张善资。 啊，这张善资喜欢画老虎到什么程度啊？ 啊，人家都给他外号了，虎痴。要说张大千，不论是从画艺上讲，还是从名气上讲，都要远远的超过他的二哥张善资。知道自己这哥哥喜欢画老虎，所以呀，张大千很少在外人面前画虎，因为他不愿意压倒二哥。就算张大千画虎，那也是为了消遣，从来是不送人的，更不出卖的，哎，就留着自己看。1935年的春天，说有这么一天，啊，哥俩在一块喝酒呢，喝得很高兴。喝着喝着，兄弟俩可就有点过了量了。趁着酒劲儿呢，张大千就对二哥说了：“二哥啊，今天咱哥俩喝酒，我很高兴。我想做一幅画，你来补景题诗，以表我们兄弟之谊啊，你看好不好啊？” 张善资很高兴啊：“ 好啊，兄弟你愿意画，我当然奉陪呀。” 接着呢，张大千就画了一幅6尺中堂虎啸图。画完了，酒劲儿上头，笔这么一扔，就被人扶着休息去了。张善资当即在画上补景作诗啊，还写了一些个称赞张大千的话在上头。 哎，这时候恰好有一个日本人来访了，看见了这幅由张大千画虎虎痴啊补景题诗的这个画，知道他是珠联璧合，哎呀，这个价值就不同一般了，便再三请求善资先生割爱吧，啊，价钱再高我也要买。张善资心里犹豫不决呀，这日本人一看就用上激将法了，说：“ 侯公，你难道不想让人知道你弟弟还擅长画虎吗？你把画卖给我，这样你就让他更扬名了呀。” 善资心想有道理呀，为了给自己的弟弟扬名，就同意把画卖了。 这个消息从此是不胫而走啊。第二天就有一个字画商找上门来了，一见张大千就连声赞扬他画虎的这个技艺呀，超过了兄长，愿意用高出他哥哥的作品10倍的价格收买张大千画虎的作品。 说昨天这个事儿啊，张大千本来已然忘了，字画商这么一提， 明白了啊，嘿，扬起了手，狠狠地往额头上这么一击。酒啊，酒啊， 拟真务事。 顺手提起了毛笔，在宣纸上刷刷写了两行字，回答字画商： 大千愿受贫和苦，黄金千两不画虎。 那么自此呢，张大千立下了两戒：一戒画虎，二戒酗酒。 今天呢，话说天下就到这儿了。我是老艾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故事让人民激情荡漾。